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晚高峰愉快，我是夏萌。 一种活力四射的感觉，外边还是天光大亮啊，这个感觉是大太阳一照，秋老虎确实是够厉害。 嗯，看着觉得挺热，其实这会儿你要是到外边去走一走的话，有种秋高气爽的感觉。秋天真的是到了，也提醒大家现在早晚温差越来越大了啊，咱们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还是要多穿点的。 各位在晚高峰5点开始到7点，可以跟我们体育广播的夏萌和康乐共同在全新改版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度过快乐的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不只聊体育，也聊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啊。 那咱们今天聊点啥呢？ 聊一位我非常喜欢的体坛巨星，那就是你也应该很喜欢的。 对，我刚想说呢， 布莱恩特 应该是大多数这个体育爱好者甚至这个篮球迷都非常喜爱的球员，就是科比。 你要说你喜欢体育，你不喜欢科比，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啊。 对，就算不是体育迷，要是不知道科比，多多少少也觉得有那么一点奇怪啊。科比 YYDS 说说影响过您的偶像吧。当地时间8月24号呢，就是科比的生日，世界各地的人们呢也都在去怀念这样的一位篮球巨星。 今天也是科比应该是他43岁的生日。科比的 NBA 职业生涯给我们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而且他的这个曼巴精神至今还鼓励着很多热爱篮球的人继续追赶他们的梦想。同样，科比也是非常喜欢中国的。 是，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就一下把我的思绪啊拉到我小的时候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看的第一本跟体育，或者说再说具体点跟篮球有关的这么一个本照片集册，就叫做《紫金王朝》，那个是科比和奥尼尔最高光的时代啊。 对啊，而且后来科比的不只是在球场上的竞技的这种感觉啊，这个高难度的三分球，他有一种体育精神的展现，就是所谓的曼巴精神啊。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绝不退缩，要像科比一样迎难而上啊。 没错，至今我们不是还有个段子吗？说，哎，我见过凌晨3-4点的洛杉矶，那是因为凌晨3-4点了，他还在进行训练呢。 是的，说的就是科比的故事。科比有非常强的篮球的天赋，但是这么有天赋的一个人还如此的努力啊，所以大伙儿都自己想一想吧。您有科比在某一个行业那么样的高的天赋吗？如果您不是这种天赋异禀之人，也需要 时刻的提醒自己要多加努力了。 嗯，是，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聊科比，也说一说偶像啊，这样的一个基调已经定在这儿了，就是偶像级的人物以科比为标杆哈，说一说您生活当中有没有影响过您的这些偶像。我觉得说到偶像咱也不用局限在这个文艺圈吧， 不用 啊，方方面面这个各行各业我觉得都有偶像一样的人物存在。 没错，只要您觉得某些人能够激励到您，我认为他就是您生活当中的偶像。 是，微博和微信这会儿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当然了，我们也会为大家在两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当中呢，带去更多的资讯，以及我们相互之间啊，也可以热络的聊起来。 是，我是觉得啊，偶像呢，就是你身上得有我想要学习的某些美好的品质。 那肯定。 或者是说，当我感到想要放弃的时候，我一看到某个人某个偶像，他就提醒我，而且给我力量，让我不断的前行啊。同样呢，他在某一个这个行业当中应该是领军人物。 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一出啊，我首先想到的是袁隆平教授，钟南山院士， 是， 就这个级别的大神级别的这个偶像的存在啊。其实说到偶像，不是说小年轻，台上蹦唱跳的那种就叫偶像啊，那个只是叫艺人流量 啊，那个或者是偶像后边再贴俩字，偶像明星 啊，对对对，你这个说的更恰切 啊，对，坠在了明星两个字，但是是否能够成为偶像，这个其实还有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有的人可能前两天是吧，某某某某某的啊，红了好几年，很多年轻的小朋友把他们当成偶像啊，但是这个偶像有可能触碰了法律或者道德的底线，这个偶像的坍塌往往就是在一瞬之间的，所以偶像也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啊。 对，偶像这些劣迹艺人，凭你也配？今天啊，聊一聊偶像，有谁曾经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影响过您？微博和微信都可以和我们去聊起来。说到科比呢，有件事情我觉得也挺让我感动的哈，就是科比迎来了43岁的生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呢，湖人队啊，还有 NBA 其他的一些球队，包括球员都去缅怀科比。那湖人队呢，更是在这样的一天，为新生儿以及他们的家人送上了礼物，以此来纪念科比。湖人的官方微博呢还晒了这个配文，说第一天的科比球迷就为了庆祝科比的生日，湖人向很多新生儿送了特别的这个护理包，这份暖心的护理呢当中包括了3件曼巴的 T 恤，新生儿父母呢各自会有一件，还有一件就是小宝宝的，卡片上还写着欢迎来到这个世界的字样。哎，最后再说一句啊，愿科比在天堂继续有球可打， 必须有球可打， 而且也希望曼巴这样的精神呢可以传承下去，就像湖人做的这样的一个暖心的行为一样，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也许未来他们要说起科比没有见过，但是通过一些音频啊视频了解到过去的岁月当中还有这么一位伟大的篮球运动员存在。 是，这个就是偶像的魅力，他虽然已经是在天堂，但是却能够影响到人间的很多的人。我今天看到了科比的这个有一个生日的微博，这是官方发出来的，就是每到这个8月24号这一天就自动发出来的，结果那个微博我看了，留言已经超过了10万了，看来真的大家很多人都在记住科比。为什么记住他？不只是因为他曾经的这个高光的时刻，他是巨星，而且因为他的这样一种偶像能够恒久，带给大家更多的一种价值，更多的一种激励。这也让我突然想起来了，德国的教育家福禄贝尔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教育之道无他，唯爱与榜样而已啊。所谓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这个话题，科比 YYDS， 说说影响过你的偶像都有哪些呀。 看到很多朋友在说自己的一些这个偶像哈，比如说强森盯着你，就说我的偶像就是强森呀，激励我不断的去训练。不过呢，我现在知道，他应该是去注射过一些类固醇来增强自己的。虽然注射这种药物呢，在欧美的一些健身界，或者说体育圈子里是非常普遍的，不过，还是感觉哈自己世界观有点崩塌了哈。我相信强森盯着你这位朋友呢，健身一定是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同时也是为了强身健体。 应该或者说肯定不会去注射类似的药物吧？ 当然注射这种药物在这个健美界应该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儿啊，就是肌肉能够练成那种维度的话，就是像是绿巨人的那种，一般都是注射过类固醇类的啊，这个应该都是他们圈子里边都是普遍公认的。当然您 作为一个健身爱好者应该没必要这样吧， 对，看您的选择了，这个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啊。您这么喜欢巨石强森，还想问问您，您喜不喜欢施瓦辛格呀？这是在巨石强森之前的一位健美方面的偶像。 哎，还有史泰龙啊，就那个年代施瓦辛格和史泰龙都是那个健身界或者是大块头界的代表人物。 嗯，但是施瓦辛格后来也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偶像，因为他从政了， 政界精英。 对啊，当上了州长。 嗯 啊，您是否更加喜欢他呢？ 我是曼联说，还有乔丹啊，还有这个足球界的马拉多纳，这都是他的偶像。 是，这边也说说我们两个的这个偶像吧。夏萌，你先说说吧，你的能称作是你的偶像的有谁呢？ 称作我的偶像的。想一想的话，其实人还挺多的，因为每一个 说一个就一个第一时间想到的 钟南山 啊。 因为我记得就是说到偶像这个事情的时候吧，他还曾经给偶像下过一个定义，同时呢也呼吁过大家不要总把目光呢就盯在我们这个所认为偶像只能存在于文体方面的，其实在科学界也有很多大神值得我们去追求去追逐的。 对啊，我小时候最大的一个偶像就是华罗庚，数学家。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我们小学的时候这个校园里边啊，这个墙上总会挂着很多很多这个优秀人物的照片。 对， 其中就有华罗庚， 还有这个爱因斯坦。 对， 也都是我小时候的偶像。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的。对， 小的时候这个墙上挂着的这个榜样人物里边还有一个小朋友叫赖宁。 哎， 记得吗？ 是所以大家回忆起小时候真的这个偶像的感觉可能跟现在你所提起来的这个概念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我相信年代的虽然有所更迭有所改变，但是大家心目当中对于你所崇拜的这个人物这个内核是不变的，你总是认为他能够给你带来很多正向方面的力量。 没错，微博和微信这会儿大家还是可以和我们继续进行聊天，聊一聊这个偶像哈。 对， 我相信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层大家心目当中的偶像呢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也说说我的偶像吧。我的偶像在体育界可能很多听众都知道了，就是这个齐达内呀。踢球踢得好，是啊，踢球这马赛回旋啊，所谓的足坛的艺术大师，让我在上大学那会儿是非常的倾慕。 哎，所以你足球踢得也不错喽。 还可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这个班队啊，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踢的是模仿，经常模仿模仿啊，但是感觉这个还是踢球的时候，对啊，比如有的打乒乓球的喜欢这个马龙谁谁谁的，哎，您有一个这方面的偶像在。打球踢球的时候会更加的有力量啊！这是在体育方面，我的偶像是齐达内， 有一个模仿的标准， 没错，没有改变。在音乐方面，我的偶像，这个国际级的啊，那得说是迈克尔·杰克逊了。 哎呀，我知道你今天还特意准备了他的歌， 没错 ，Michael Jackson。Michael Jackson 为什么这么喜欢他？除了他这个独具风格的舞蹈，引领世界所有的潮流，再加他对艺术的品味，另外他对于这个专辑拍 MTV 都是他率先在那个年代第一时间兴起的，等等等等，这个是艺术层面的。另外我觉得就是 Michael 他是一个拥有大爱的人，他对于世界和平环境保护等等等等各方面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这个都是Michael 所谓作为一个偶像他的一个巨大的魅力。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迈克尔·杰克逊的一首经典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我们就是世界啊！这首歌曲也是呼吁世界和平啊！这歌应该叫《Heal the World》啊，里边好像有一句是 "We Are the World"。 听出来了，你真的非常喜欢迈克尔啊！说起来他滔滔不绝， 治疗地球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中文来听一下。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 And this place be much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歌词大意就是建造一个更美好的地球，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所有的人啊，这个就是迈克尔·杰克逊所谓的一个大爱所在了啊。有这样的一个偶像，真的是，你觉得他的歌唱的也好，而且他还很有爱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一个偶像最高的境界了，夏萌。 嗯，是的，他不光能够带出一些美好的作品给大家，他的一些价值观，他的一些理念，同样也能够推广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把他的能量呢播撒出去，帮助更多的人。 对，所以 你喜欢他，对吧？ 没错，而且很多人喜欢迈克尔·杰克逊，真的就是他，而且他也非常的爱中国， 他是很多我们偶像的偶像。 对，比如说。郭富城就是因为崇拜迈克尔·杰克逊，当时年少的时候对于舞蹈产生了热爱，后来成就了所谓的亚洲舞王啊。当然了，这个还有美国的舞王亚瑟小子，应该也是在迈克尔·杰克逊的这个影响之下才会有了今天这种成就啊。所以说，如果从小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偶像啊，真的仿佛人生当中的一盏明灯一样，会照亮你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前方的路，让你在前方啊，不断向前摸索的过程当中，不会显得那么的吃力。 是的，说到偶像呢，我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哈，您人生当中的第一位偶像是谁呀？是自己的妈妈或者爸爸吗？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啊，你说到偶像，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实质的概念，可能就觉得，哎呀，我特别崇拜我爸爸，或者我特别崇拜我妈妈，因为他能够做到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可能哈，绝大多数的人。人生当中的第一位偶像，应该就是自己的妈妈或者就是爸爸了。 对，而且说起这个偶像呢，它所谓的一种榜样的力量，就是偶像最大的一个作用。那么你的父母跟你的时间都是最长的，尤其是你小的时候，影响力其实就是从家庭开始的，然后学校应该是排在第二位。 对，家庭教育肯定是人生教育当中的第一位，也是首要的一位嘛。尤其在我们的小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父母是无所不能的。 对， 所以往往那个时候最崇拜的就是他们了。 对，而且学校，我记得上学那会儿，要说一个人的偶像，好多是老师。 哎，对，我就特别喜欢我的语文老师。 啊，我特别喜欢我的数学老师。 所以你数学特别好。 啊，就觉得哎，怎么什么题他都能会呀？在那个小小的年纪，因为在那个年纪，大家所能接触到的世界和人生的经验都是很有限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啊，在你身边的老师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很高大的人物。 对。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分享您的偶像，也可以说一说您人生当中的第一位偶像是谁，应该就是您身边的人吧。 是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可以跟夏萌进行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只有一个，科比 YYDS， 说说影响过您的偶像都是谁呢？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进入第一时段的资讯部分，我们首先还是按照惯例来关注疫情防控的形势。截止到今天凌晨的零点，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5例，其中呢，境外输入病例34例，本土病例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目前在上海。 而今天凌晨零点，朝阳区望京街道国风上关还有国风北京小区正式解除封控管理，这标志着受本轮疫情影响的朝阳全区封控管理的场所全部清零。解封不等于解防，国风上关国风北京小区还将严格实施防疫的措施，严格落实测温查证扫码登记等防控措施。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天发布消息表示，经留学病学调查，8月20号、21号发布的5例本土确诊病例，发病前14天呢都没有境内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接触史，均无境外和国内高风险地区的旅居史，也没有相关冷链物流的暴露史。病例所感染的新冠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5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可能聚焦在暴露于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人员或环境，个人存在防护疏忽而引发的感染。 另外，还有不到10天就开学了，北京部分中小学已经发布了新的返校要求，之前计划的提前返校取消了，部分中小学还发布了相关通知，离京学生只要在8月10号之前返京，不再需要入校前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 另外，在北京市教委了解到，9月1号，北京会有 有一批新校园将启用，西城区呢新增6个新校址，德胜中学将于9月建成开学，东城区将会迎来汇文中学南校区和11中南校区，而海淀呢将会有多所学校幼儿园开学开园，育英学校附属实验学校9月将会亮相海淀北部新区，大兴一中西校区将会正式启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将会搬到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50号的新家，同时呢，位于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学校中学部也将于9月启用。 另外，今天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了，其中提出北京将会建立租金监测和发布机制，租金上涨过快的时候可以采取限制住房租赁企业经营房源的租金涨幅，查处哄抬租金行为等相关措施，调控住房的租赁市场。此外，北京将会严管长租公寓、群租房等等，提出租赁企业向承租人单次收取的租金数额不得超过3个月租金的总和，押金不超过1个月的租金。另外，住宅的起居室、厨房、卫生间、阳台、储藏室等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 那据了解呢，北京海淀区一租客王女士和某中介公司之前签订房屋的租赁合同，租住在某个小区的隔断群租房内，在房屋租赁期呢，这样的一种隔断间呢就被依法的拆除了，所以王女士不得不搬出租房。因此，王女士最近是向中介公司呢诉至法院，要求退还房屋的押金和租赁，一共2600元，还有9天的房租780元，违约金2964元。那经过海淀法院的审理，判决中介公司退还王女士押金2306.16元，租金780元。 今天，北京市召开绿色出行创建线上论坛。据了解，去年北京市绿色出行的满意度超过了85%，中心城区的绿色出行比例达到了73.1%。一系列保障慢行出行，尤其是礼让斑马线等措施已经落地，并且取得了实效。目前，北京市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共24条，市郊铁路4条，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到了1091.6公里。在地面交通方面，持续推进全市公交线网优化工作，城区的公共气电车的运营线路共1207条，线路总长度28418公里，其中公交专用道的里程达到了1005公里。在下一步，北京市交通委将会继续贯彻好落实绿色出行方案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引导公众优先选择绿色出行的方式，营造良好的低碳出行的氛围。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艺圈的事儿。就在前几天呢，偶像组合天府少年团 Panda Boys 在成都发布了单曲，宣布出道。那据了解呢，这个组合由7名男孩组成，成员的平均年纪只有8岁，最小的7岁，最大的呢也只有11岁。那这个消息在网络上也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网友就说呢，我们只想养成不想育儿。也有网友呢对这种低龄偶像的出道表示担忧，他们认为这么小的年纪就让孩子们呢应该去好好读书，去享受童年不好吗？为什么要把他们当成赚钱的工具？那正好也是契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说说影响过您的偶像。那既然聊到偶像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如今在娱乐圈或者说流量圈里边这个造星啊究竟是怎么一个程序。最近一些年呢，随着选秀节目的热播和粉丝经济的发展，偶像养成这种概念和模式呢越来越被大家所知道，也深刻影响着娱乐圈的造星的产业。而且很多还没有成年的这些偶像呢就被推向了市场，一方面呢他们要去面对这种非常繁重的文艺演出，导致他们会脱离正常的生活学习的环境，过早的去接触非常复杂的娱乐圈，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同时呢也将这种出名要趁早的错误价值观传递给社会，误导辨别能力较弱的青少年。偶像养成产业的发展呢，绝不能以牺牲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为代价，过分追求低龄化的偶像养成产业也该管一管了。 是而且康乐也是觉得，孩子对于偶像的喜欢和崇拜，如果他只停留在这种肤浅的表面的欣赏啊，只追求这个明星什么的个性张扬啊，甚至什么奇装异服等等的， 很表层的东西，这个就需要进一步来转化，由这种表层的欣赏要转化成一种实质的这种欣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引导孩子们去看清一个事实，就是偶像这种光鲜亮丽的这个着装、标新立异的造型，其实都是舞台表演的需要，而他们在电视上啊，包括这个媒体上展现的性格和才能，有可能只是剧情的一种塑造，而不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真实写照，应该将对于这个偶像的表层的这样的一种欣赏转化为实质的欣赏啊，学习偶像什么呢？他们肯定有很多这个认真努力的态度啊，坚持不懈的品格，包括也可以去了解偶像成功背后的种种的艰辛的过程啊，真正把偶像变成自己学习的榜样，把偶像崇拜要变成自己一个奋斗的动力，这是最好的呀。 嗯，康乐说的特别的对啊，现在我们在这个电影电视上所看到的一些所谓偶像的形象呢，只不过是一些人设而已。而最近一段时间哈，我们也看到很多这种劣迹艺人，纷纷暴露出他们人性丑恶的一面了。 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呢，今天这个央视也是发了一个短评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唯流量是股歪风，最近几年呢，流量至上的思维和现实很大程度上是影响了影视行业的生产规则，流量明星一下子就跑到了这个行业的食物链顶端，可是很多人呢往往是财不配位德不配位的，接连制造出了什么不背台词念数字啊，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啊这样的，还有什么三毛钱特效啊，还有什么哥哥染个头发也要上热搜等等一幕幕荒诞的奇观，其中呢也不乏违法背德者。那事实证明呢，他们既承担不了引导社会风尚的道德责任，也扛不起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时代使命。我们看到在流量指挥棒下呢，优质演员良心剧作的生存空间一定程度上受到挤压，天价片酬呢也是屡禁不止，娱乐行业有步入急功近利掉入泥潭的风险。可以说经过几年的这个养蛊哈，流量已经成为娱乐产业甚至互联网注意力经济通货通用货币，有些资本呢更是想方设法的将数据转化为商品，由此呢数据注水已经成为娱乐圈一个公开的秘密，还衍生出了专门制造数据的灰色的产业链。 对，说的就是买热搜啊等等的 刷数据啊。 对啊，你比如说 粉丝经济啊， 某一个你根本没听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流量明星总上热搜， 天天上热搜，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我又不得不去点开，我看看他到底是谁，干嘛天天上热搜？ 就是啊，某某某啊，这个是又跟谁吵架了？结果那俩人我都不知道。你说他怎么上热搜的啊？这个就说明了数据100%是注水了。 嗯 啊，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偶像啊这个东西，你得持久的这样的一个保鲜期才行，不能说啊维持了一两年或者一两个月。然后呢收割完了一批粉丝的经济之后啊，开始原形毕露了，那你不算什么真正的偶像，反而有可能会成为呕吐的那个呕吐的对象了。 没错，阿昭呢也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跟我们聊说，今天晚上残奥会开幕哈，在那儿呢又会有一批励志榜样和偶像诞生的。是的，那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今天晚间呢奥林匹克圣火将会再一次在东京燃起，届时呢2020年东京残奥会将会在东京开幕，来自全世界的残奥健儿们将会在运动场上展现自我，奋力拼搏。同时呢，本届残奥会也是因为新冠疫情而变得非常的特殊。国际残奥委的主席帕森斯呢之前就说，防疫成为了本届赛事成功的关键，在疫情防控面前呢，选手打破世界纪录的数量、残奥会的收视率等等，以往衡量赛事的这些标准都会退居次席。组织本届残奥会的首要原则是每个人的安全和福祉，这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届残奥会。 当然了，根据东京奥组委此前公布的信息显示，残奥会开幕式的理念为 We have wings，中文译为我们拥有翅膀，出于防疫的考虑，奥运残奥会的这个开闭幕式的规模会被大幅的简化，此前共有5550名日本残疾人申请参加残奥会的开闭幕式的演出，但最终只有161人获准参加。另外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已经在昨天抵达了东京，他将不进行隔离，直接参加今天晚上的开幕式。 嗯，是，就像阿昭在短信平台当中跟我们聊的一样，从今天晚上开始，残奥会的赛场当中又会诞生很多我们学习的榜样。 是啊，所谓的这个偶像不一定非得是多么的这个光鲜 鲜亮丽的明星。如果您只把偶像当成这个光鲜亮丽的明星，那这偶像的概念真的是太狭隘了。 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9290就说，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位偶像是我初中的一位数学老师。哎，这一点和康乐一样哈。他说，在我的心目当中呢，我几乎他几乎什么难题都难不倒他，太伟大了。 对，就是在尤其是小的时候，感觉在某一个层面上能解决你所有难题的人一定会成为你的偶像的。就像刚才夏萌你提到的小孩，他的父母会认为是自己最大的一个偶像。 还有宝姐姐，她说，我从小的偶像呢就是郎平郎指导。我上小学三年级选进校排球队，然后呢就进了这个朝阳中学，现在叫陈经纶中学。我和郎平呢还是校友，初二的时候郎平回学校还给我们上过两个小时的课呢。 啊，这也是一个偶像，能够零距离的相见，这也不是说一般人都能见到自己的心中偶像的呀。这边思雨他也说了，他的少年偶像是雷锋，好做好事不留名，等等等等的这个雷锋精神啊。 是，宋彦军给我们开玩笑说，哎，我特别喜欢机器猫，因为他肚兜里边什么都有。其实这个歌词大意啊，就是，他也几乎是什么都难不到的， 而 且什么样的困难都能接住。 对，不只是什么困难都能解决，而且机器猫非常的忠诚啊，各位，一直守着这个大熊， 对， 守着他们家里边，据说有一集感动了所有人都流泪的，机器猫的最后一集是这样的，大熊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的时候，然后机器猫流着眼泪啊，自己拿出了一个能够回到从前的一个任意门，又回到了曾经他与大熊刚刚结识的那个小时候啊，又重新的开始了。 你是机器猫迷吧？ 是，我的微信头像都是机器猫啊。 看得出来你非常喜爱他，也是什么都难不到他，而且大熊每次遇到困难了都会去找他去帮助，寻求他的帮忙啊，然后就从这口袋里边四度空间带，对吧， 对， 掏出一个小法宝来帮助他。 是，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提到曼联说了他的偶像是三国里边的关羽，关二爷， 关云长 啊。您崇拜关二爷什么呢？武功高强吗？武功上边这个 他也很忠诚啊， 是，他是很忠诚，他只忠诚于他的刘备哥哥。 这个和机器猫不谋而合嘛。 对，当然你说武功的话，在这个三国里边应该吕布是第一位的，但吕布他不忠诚啊，所谓的三姓家奴啊。 还有 Y 这位朋友说，我的偶像是雷锋。兽王之辉呢说，我的偶像是杨倩，哈哈。6645说，我的偶像是老马布里，因为带着首钢四年三冠呀。 这边还有朋友说，他的偶像是这游戏里边的人物，是喜欢的是八神，这是接这个是叫拳皇啊。 啊， 拳 皇里 边里 的八神， 对，拳皇、 我以为是那个思考人生的八神呢。 啊，巴洛特利，是他喜欢是游戏里边那八神、啊，八神的连招太厉害了啊！打过这游戏的朋友都知道。好，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科比 YYDS，说说影响您的偶像到底是谁呢？今天的节目是由夏萌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从晚高峰的5点开始到7点，陪伴着您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二时段更加的精彩。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人躺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高峰的5: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从科比说起。当地时间8月24号呢是科比的生日，如果他还在我们身边的话，他今年应该43岁了。从科比聊起，也说一说影响过您的那些偶像们。 这边看到了大家纷纷的来留言啊，说望之辉他说了，是最新的偶像，他喜欢苏神苏炳添啊。 哎呀，是很多人最近都好爱他呀。确实他这个无论是在赛场上的英姿飒爽，还是我们了解他背后的那些故事，都太励志了。 对， 确实有成为偶像的资本。说望之辉还说了，袁隆平老爷爷我也非常的爱他。黑暗需要光明说，我的偶像是奋战在科技战线上的科学家们。 是所谓的你是梦想，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梦不易在追梦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能有一个非常靠谱的偶像的话，那相信您的每一步向前的都将会迈得相当的踏实和坚定。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袁隆平袁老，这边我是给大家搜集了一个小故事，是来自四川农业大学的农学院的学生刘浩林，他高三的时候就是因为看到了一篇杂交水稻亩产增产的新闻报道，对袁老心生崇拜，决定报考农学为了向偶像学习，不断的尝试种植杂交水稻，这过程十分的艰辛，比想象当中的要难很多。而在2019年的10月，历经了5个月的时间，他终于吃到了亲手种植的大米。他也说了，虽然卖相不怎么好，但是米饭的清香让他感觉到很满足啊！这就不只是所谓的像追星那个层面的崇拜偶像了，而是将偶像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融入到自己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了。 是你刚刚分享到的是袁隆平教授给年轻的学生们带去了这个榜样的力量啊。其实我们通过这个从去年开始的疫情，也看到了很多在这场疫情保卫战里边涌现出来的，比如说科学家，比如说医护人员，还有一些城市的志愿者，包括每一位坚守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那些工作人员嘛，他们也都在逐渐成为所有人心目当中更为光辉，或者说形象更为积极的偶像。而这些人呢，我觉得相信他们心目当中的那个偶像呢，就是这个钟南山教授了。他钟教授曾经就说过，说我们成为偶像的目的呢，就是更好的消除青年人对于偶像的盲从。成为偶像不是目的，但追随偶像呢，也千万不要盲目。 对，当然我这边又给大家搜集了一个故事，是跟这个钟南山院士有关的。这个说的是一位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医学的学生，这个学生叫赵林，他说了，想和钟南山合影，想跟他吃顿饭，这句话相信很多人不陌生，这就是来自这个江苏南京的感染科的医生赵林，他写的在他的隔离衣上边的，为了圆梦，他的导师就帮他，好像还真的跟这个钟南山院士去约了一个饭局， 梦想成真了。 对，他也说了，这个医务工作者钟南山们就是我们的心中的明星，如果能见面，我会跟他们说，虽然我可能这辈子都达不到您的高度，但是我会向着那个方向成为更好的医生所以在行业当中会有很多的榜样，会成为我们未来追寻的一个目标吧。 是，那和大家聊天这会儿呢，我也就是在刷各种各样的资讯也看到了一个偶像开班会的事儿。这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就召开了线上主题班会，参加的人呢，一水的都是我们现在心目当中的偶像，有庞磊啊、陈梦、汪顺、黄东平、卢云秀、尤浩，他们都是之前参加过东京奥运会的，那现在呢集体要去开班会了，也很想参加他们这个班会啊，当然没有资格了，想去听一听这些偶像们开班会这主题都是什么呢。 说起学校啊，真的是对于学生来讲，这个寻找一个好的偶像太重要了。这边我也是记得之前看到了马云的一个表态，马云当时是到北大演讲， 啊，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我心里啊特别激动，能到北大这样的高校去演讲。 嗯， 啊，他说我一直把北大的学子当做我的偶像，但是一直考不进去。啊，他说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 他说如果有一天有机会，一定要到北大去当老师。 嗯， 啊，但是我相信，其实很多北大的学子有可能也会把马云当成一个偶像。 嗯，还有平野这位朋友说，因为中学时打篮球，上中学的时候第一个偶像就是黄平杰，这位球员呢可能岁数大点的人都会知道的。宋彦军也说我就爱乔丹，篮球比赛呢我就是看到了乔丹的表现，我才喜欢上这项运动的。嗯，确实我们会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因为一个人呢喜欢上一个项目。宝姐姐这个话说的还是挺实在的，她说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小鲜肉哈，雨后春笋，但是呢经常能够只是通过一些流量啊而引导大家，或者说呢误导大家的这个审美。确实有些小鲜肉呢现在一出来，哎呦喂，比女生还漂亮呢。 这个他只能算是一个流量的明星，有很多呀，他不会成为这个真正的这个， 当然会成为小朋友，或者说一些价值观世界观还没有形成的这些年轻人心目当中的所谓的偶像了。 嗯，当然小朋友如果长大了啊，这懂事了的话，可能就不会把曾经的这个喜欢的流量明星当成自己真正的这个偶像啊。其实说起这个偶像，我看到了一段关于刘德华的采访。 嗯， 刘德华其实是很多人的这个心中的偶像。尤其我觉得现在的年纪50岁左右的有很多也喜欢刘德华。 嗯， 然后30几岁的很多都是当年刘德华的这个小迷妹小迷弟。 对，就他的这个粉丝的跨度还是年龄跨度还是非常大的，而且他出道这么多年啊，我也具体不太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出道的，但是出道这么多年好像没有过什么负面的消息。 对啊，除了某一位这个粉丝特别喜欢他 要跟他结婚那个哈， 对，造成了许多纷扰之外，确实他是刘德华是一个， 也不是他的本意嘛。 对，这确实刘德华是不认识那个人。当然我看到了一段话，就是刘德华说的，说每一个人都有偶像，我也是啊。刘德华喜欢什么呢？他说喜欢咸蛋超人啊，就是奥特曼。对，很多人问刘德华说为什么呢？刘德华说这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以前刚有钱的时候他可以说去看电影，那会儿他很喜欢李小龙啊 Bruce Lee， 这是很多人的偶像了，觉得他不论武功念书做人都很好，说Bruce Lee 李小龙是一个完美的人，而且他让老外知道了我们中国人，所以大家会觉得他常会有一些中国味的东西啊，让老外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了我们是中国人，有这样的一个定位。后来李小龙逝世，这个刘德华就突然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些东西，而且呢华仔也说了，看过这个 Bruce Lee 李小龙在美国的很多的录影带也去了他在西雅图的墓地向他鞠躬。李小龙他说这与奥特曼有什么关系呢？刘德华进一步补充到说，当偶像的都会离开我们，所以选一个永远存在的偶像，而且每当地球有困难的时候就会来解救大家，所以他选的就是奥特曼。 有一颗想当超人的心啊，这天王也是有些小梦想的嘛。好，微博和微信还是在开通当中，我们今天就聊一个话题，由科比说起。如果科比现在还在我们身边的话呢，今天他应该整整43岁了，也说一说大家心目当中影响过您的那些偶像吧。有朋友说怎么体育的好好说到这个刘德华呀，说到奥特曼了呢？我觉得偶像嘛，也不只局限在体育这个层面上， 对 社会方方面面，我们各行各业当中都有偶像的存在呀。 是，这个是天马行空他说的啊，就是体育怎么说呢？我们不局限于体育的偶像啊，有很多其他行业的这个厉害的人也能成为大家的这个偶像。他说了，过去的球星好多都是贫民窟里边奋斗出来的， 哦、 确实 是的。 就是尤其是巴西的很多球星啊，我印象当中除了卡卡家里边生活条件比较好之外，像大罗、小罗等等的啊，都是贫民窟里边奋斗出来的。 嗯，是，他们身上自然有励志的故事，但是我相信啊，只要是作为偶像存在的，被大家以大神而封为偶像的，他们的背后的故事呢，都是非常立体的，非常感人的。 是。 好，这会儿呢，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进行聊天，马上呢将会进入第二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时段都有哪些新鲜消息带给大家。 好，首先关注到的是人民银行的官网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定在8月30号发行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成功的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3枚，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而且据介绍，该套纪念币的正面图案是均为中国行星探测的标识，就是火星的这个标识，而且刊有国名和年号。在背面的图案方面呢，是150克的圆形金质的纪念币，这个图案是天问一号着陆平台和火星车，衬以火星车着陆过程示意图，还有火星地表图案等组合的设计，并且刊有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成功天问一号这样的字样和面额。 教育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劳动教育进课程进教材情况时强调呢，要通过独立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在学科专业中有机渗透等途径，将劳动教育贯穿到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解决有教育无劳动的问题，努力克服有劳动无教育的问题，要注重全面提升学生劳动素质，防止把新时代劳动教育和过去的劳技训练混为一谈。 而随着中国留学生人数回升到了疫情前的水平，美国开始重新为中国学生发放签证。根据香港的南华早报24号以此为题的报道称，在新冠疫情导致签证审批暂停之后，美国在即将到来的秋季学期开学之前恢复向中国留学生发放签证。而美国国务院的官方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美国开始加强对中国学生的签证审批工作。F1 签证，也就是最常见的一种学生的签证类型，最新的数量与2019年底的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发放的签证水平相当。报道还表示，今年的6月份，美国向中国公民发放了33896份 F1 签证，而2020年的6月发放的只有8份。去年6月，美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馆因疫情是暂停了常规的签证相关的服务。与此同时，报道援引中国一些教育机构的从业者的消息表示，即便赴美的留学生的签证程序已经基本的恢复正常，某些高科技或战略领域的研究生的签证事宜将会继续受到更严格的审查。 中国队呢，计划于当地时间26号凌晨坐卡塔尔航空公司的包机启程，离开上海飞赴卡塔尔多哈，参加即将在多哈进行的卡塔尔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的前2轮比赛。其实对于国足来说呢，除了积极备战之外，防疫防暑都是全队西征的重要的工作。那从现在的情况上来说，中国队抵达多哈之后，大概率是要进驻当地的万豪酒店。那至于训练时间怎么安排，球队将会根据训练场地是否有空调设备而定。卡塔尔足协方面前不久呢，也已经向澳大利亚足总、中国足协推出了球队在多哈期间的2座备选驻地酒店，分别是丽思卡尔顿和万豪。那么中国队进驻多哈的驻地酒店之后，该酒店会不会同期接待其他的旅客呢？目前各方面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同样也是从防疫角度出发，中国足协呢也希望国足代表团能够独处在一家酒店当中。当然了，按照卡塔尔足协上周给协会发来的竞赛防疫要求，各队抵达多哈之后，包一直到赛后离境哈，全程都会处在气泡式的防疫闭环之中。除了防疫之外，防暑我们刚刚说到也是中国队这次抵达多哈之后的重要的工作。因为有数据显示，近期多哈当地白天室外气温多数都是在40度以上，那地表的温度就更高了。虽然说12强赛首轮国足客战澳大利亚，次轮战日本的比赛都是被安排在有空调设备的哈利法国际体育场，但也恰恰因为使用空调球场的费用成本很高，卡塔尔足协方面能否同意参赛各队在空调球场内进行日常训练呢？目前也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今天凌晨，西班牙乙级联赛拉兹帕尔马斯俱乐部官方宣布，球队的功勋外援比埃拉回归，新合同为期4年。昨天晚间，中超北京国安官方宣布与比埃拉完成解约。比埃拉2018年年初加盟国安队，为球队效力3年半，88次出场，攻入30球，并贡献了30次助攻，帮助国安获得了2018赛季的足协杯冠军。此番回归拉斯帕尔马斯，对即将年满32岁的比埃拉来说，签约4年，这几乎是一份终老的合同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比埃拉第四次为家乡球队拉斯帕尔马斯来效力。此前在2019赛季的后半段，比埃拉受伤之后被国安暂时撤下报名，伤愈之后便回到了拉斯帕尔马斯效力过一段时间。 8月23号，东京奥运会女子蹦床冠军朱雪莹发微博问道，说你们的奖牌哈哈也能抠掉一层皮吗？并且还配图奥运金牌表面被抠掉了一小块的画面。是她自己抠的吗？其实不是。原来呢，朱雪莹最近发现自己金牌表面上有一小块裂痕，以为是脏了，就拿手蹭了蹭。这不蹭不知道，一蹭吧就发现这个痕迹更大了。于是这个有网友就说，你再抠一抠，兴许能抠出一块巧克力来哈。当然也有些网友呢就说不如去接下来哈，去巴黎再进货一块吧。 这个很多运动员们喜欢咬金牌啊，是吧？这 今年是不能咬了吗？这上回咱不说这个名古屋有一市长就因为咬了一口自己赔了人一块心的吗？因为防疫的要求啊，这个飞沫里边是很有可能会传染新冠的，所以以往很多奥运的选手拿到奖牌之后都会放在嘴边咬上一口，哎呀，看一看是不是真的。今年奥运会上呢，我们是再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了。 对，今年可以拿这个牛奶泡一泡，蘸一蘸， 再舔扭一扭。 对，再扭一扭啊，估计变形了。当然今天上午从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的消息来源当中得到中国排协的确切消息，中国女排退出了2021女排的亚锦赛。由于疫情的原因，不少国际比赛是取消、延期、异地。经过国际排联和亚排联的相关沟通，2021年女排亚锦赛是在8月29号到9月4号，在菲律宾的克拉克和苏比克来举行。本次比赛同时也是2022年女排世锦赛的资格赛，亚锦赛的前两名会直接获得明年世锦赛的参赛资格。经过抽签，女排亚锦赛分组情况确定了 A 组菲律宾、哈萨克斯坦、中国台北还有乌兹别克斯坦队， B 组泰国、韩国、伊朗、澳大利亚和中国，这几个队啊。而中国排协是确定中国女排退出了本届的亚锦赛，同时退出本届比赛的还有日本女排。除了本届的亚锦赛之后，国际排联还会有世界范围的世锦赛的资格赛，而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是完全有机会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的。与此同时，原计划今年在中国举行的世界女排俱乐部杯赛也是更改了举办地，2021年的女排世俱杯比赛地点更改为土耳其的安卡拉。 我们再来说一说日本的水谷隼。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乒乓球混双金牌的他呢，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就说，今后将会以艺人的身份亮相。水谷隼呢，之前是参加了日本电视台组织的募捐接力跑活动。那这项活动一共有10位明星参与其中，全程100公里，每人跑10公里。这位乒乓球奥运冠军就说，迄今为止跑5公里是自己跑的最长的距离。跑到5公里的时候呢，大腿就会变成面包了，比想象当中更累。但后边5公里的时候呢，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很好的状态，轻松了许多。水谷隼说，我一度很痛苦，就像和自己战斗一样，就是这种时候我觉得自己呢是必须要战胜自我的，所以我笑着努力到了最后。东京奥运会男团铜牌赛结束之后呢，32岁的水谷隼也随即宣布退役。水谷隼在参加活动的时候介绍说，感觉自己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去做，今后呢也将会继续通过参加乒乓球或者参加乒乓球的活动，让更多人露出笑容。水谷隼在东京奥运会之后呢，就成了一个热门的明星啊，几乎每天都会在当地的电视台啊、广播节目当中出现。那对于今后的发展，他也说，我会一直不忘感谢之情，全力去做。如果大家能用温暖的目光来看我，我会很高兴的。除此之外呢，在刚刚水谷隼参加了这个十公里跑的活动当中哈，东京奥运会女子摔跤选手川井梨沙子、川井有香子，还有花样滑冰选手荒川静香等等，也都出席参加了这个活动。 说实话，我不太明白水谷隼进入娱乐圈他的卖点是在哪里啊？是这个长得也不是说特别的偶像，然后唱的有多好吗？或者演技有多高啊？ 他因为顶着这个奥运选手的光环嘛， 亦或是有不为人知的某些特点。 本来这个你不觉得日本的演艺圈，尤其对于这个男演员的审美，反正跟咱们这儿是不太一样。你看不上的，没准在那儿还挺火。 是，没准就成为特别厉害的什么优啊。当然，这边还要给大家关注点生活的百科方面。 长歪的智齿要及时拔掉啊，智齿是长在口腔的深处，较难清洁的，易发炎损坏，而时间久了还可能会顶坏旁边的牙齿。长歪的智齿对邻近的牙齿的损伤更加的严重，发现自己长了智齿越早处理越好，别等到疼了肿了才后悔啊，尤其是智齿有可能把您好的牙都给带坏了。 另外从这个整容的角度上来说，很多人都说啊，拔了智齿会更显脸小哟。 是这一般来讲整牙相当于微整形啊。 没错。好，微博和微信这会儿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和我们聊聊天啊，说一说影响过您的偶像。8月24号是科比的生日，如果他现在还在的话呢，应该整整43岁了。我们就从科比说起，聊一聊您心目当中的偶像吧。 踢球的孩子说了，纯偶像谈不上，具体有谁。当时踢球特别喜欢里杰卡尔德，飘逸的身姿，凶悍的这个拦截铲断，再加上自如的中场的调度啊，那荷兰三剑客是荷兰队的巅峰时代啊。 还有朋友说必须是小马丁啊，荣成斋也说郎平郎指导啊，都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 这边还有 Leap Vlog， 他说了，大型娱乐体育 KTV 节目，这是康乐赶紧的高歌一曲吧。咱们在第30段给大家准备了一首也是谈的偶像的，本人非常喜欢的周杰伦的成名作 吼吼哈嘿 双截棍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唱这首歌，等会儿在第30段咱们一块儿来唱一唱。其实这首歌还是挺励志的啊，他的这个通过这个对于中国武术的这样的一个演绎，练武的人一般也都是挺励志的，所以很多朋友我看也提到了武打明星，刚才提到的这个李连杰等等的，也是他们的心目当中的偶像啊。 没错， 大家可以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与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具体聊一聊的就是您的偶像是谁呢？因为今天是科比43岁的生日。这边还有一个简短的生活的小百科，也给您说一下。韭菜当中的硫化合物锌、维生素 C 等物质对身体还是非常有益的，而韭菜当中的纤维素对于促进肠道的蠕动、通便和改善便秘都有很不错的一个效果，所以大家最近可以多吃吃韭菜。 好嘞，今天晚上这个韭菜馅饺子就给吃起来。 是，或者韭菜炒鸡蛋。当然还要为您带来一个全新的梗，什么叫做二极管啊？ 二极管 啊，对，这不是说电器里边那二极管 啊，那是什么呀？ 泛指的是比较极端的人啊，说某些人世界非黑即白，不会辩证的看待问题的人啊，这种人就可以称作是 二极管， 二 走两个极端的管。 这边1246也说了，机器猫的兜里有收音机，正在放着这个双奥之声嘛。 哎呦，1246，您就是机器猫本猫了吧？ 您也是很多人的偶像啊！希望大家继续锁定体育广播的金戈铁马节目。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30段更加精彩， 一会儿接着聊。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未来3天受到冷涡影响，西部北部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提醒西部北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防雨防雷电。另外，目前北京地质灾害在蓝色预警当中，也提醒大家不要去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地方休闲度假，以免遇上麻烦。 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另外，受到降雨影响，明天早间气温较低，外出晨练的朋友记得多加一件外套。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再说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聊一聊呢，您心目当中的偶像，从因为从科比说起嘛，8月24号也是科比的生日。如果他现在还在我们身边的话呢，他今年应该43岁了。科比无疑是很多篮球迷心目当中大神级的人物存在了。那您心目当中的偶像又是谁呢？我们相信啊，不同年龄的人，或者说身处不同行业的人，他所崇拜的，您的偶像应该也都不太一样吧？也欢迎大家通过微博和微信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进入节目的第3时段，咱们先来一个出行的提示吧。 是的。 给大家进行一个预告，那来自北京市气象局的消息显示，今天晚间的6点，就是这个时候，丰台、东城、大兴、通州、朝阳、密云东部、平谷北部还有房山东部呢，都会有雷电活动。有些地方局地短时雨强还比较大，请大家呢要注意防范。还有就是雨后啊，这个天气也是比较冷的，可以适当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未来3天，西部北部还有这个降雨的产生，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哈，什么山区啊、河道，大家就是能不去尽量都别去了。 好，我们继续聊回今天的话题啊。说起偶像这个事儿，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到位：真正的偶像没有黄昏，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另外还有一句话也非常不错，说偶像就是因为有付出辛苦的努力，所以值得大家适度膜拜的对象。 你这说的特别好，适度膜拜啊。还是提醒大家，这个追星也好，或者说追随偶像也好，也一定要理性。 对，著名的作词人方文山曾经也说过，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不喜欢你自己。如果你一面羡慕偶像剧的人生，不进行自己的人生，那你的快乐的目的、烦恼的来源会徒增你的苦恼啊！这个说的就是，如果你把自己的这样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偶像的身上，不进行自己生活方面的努力，啊，你不去拉近与所谓偶像之间这个距离的话，啊，那只能让你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空虚呀。 方文山那就是双截棍的作词人了吧？ 对，作曲是这个周杰伦啊。提到周杰伦，应该是很多朋友的偶像了。大概30几岁的朋友，我相信 在十多年前那会儿，正是周杰伦最火的时候， 嗯， 一直可能都喜欢周杰伦的歌， 嗯， 当然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首《双截棍》，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个周杰伦这首歌曲， 方文山和周杰伦合体的魅力哈， 是会唱的，大家一起哼哼着啊，我相信最后的那个哼哼哈嘿，大家肯定都会唱， 我都会唱，哼哼哈嘿，一起来吧。 少年的英文你们隔壁吃过树冠，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段，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上上耍要加强， 印尼的功夫最擅长有金钟罩有金箍棒， 他们这么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 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柔个儿柔中带刚，谁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和武当，怎么该怎么该 呼吸吐纳心自在， 怎么该怎么该 七成难免手心开， 怎么该怎么该 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莫奇怪， 去就来 特 一个左勾拳， 右勾拳一句惹毛我的人 有危险， 一再抽烟一根 我不抽的烟，一份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啊，怎么该怎么该 我打开任督二脉， 怎么该怎么该 东洋兵分的招牌， 怎么该怎么该 一杯我一脚踢开， 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习武之人切记是谁在令太极，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飞檐走壁， 为了 跟 着 过 去一身正气。 观众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 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龙掌带杠，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 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 快使用双截棍， 哼哼哈嘿， 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如果我有心动飞檐走壁，为了跟着过去一身正气，哼，他们这么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龙掌带杠，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 哼哼哈嘿， 快使用双截棍， 哼哼哈嘿， 习武之人切记 忍者无敌， 七神在练太极 风生水起， 快使用双截棍， 啊，听节目的有没有这个周杰伦的粉丝的啊，可以来打卡一下， 贾小强应该是潘长江老师的粉丝，那咋地 是吧，不是最近卖酒去了吗？ 都带货了啊！ 好，这边说起了偶像的这个力量，其实周杰伦他为什么成为很多人偶像？不只说唱得好，人家写歌这个能力非常强，是华语歌坛的应该是前几位的这样的金交椅啊。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励志的故事也非常的感人，就刚出道的时候。外形不是特别的出色， 还自卑了很长一段时间啊。 对呀、 啊 嗯，而且他后， 我记得他第一张专辑好像就是叫周杰伦吧，就你这封面根本你看不清这人长什么样。 对， 躲在后边的。 他有一个采访，就是说回想起当年心酸的回忆， 嗯， 说当年在某一个这个颁奖典礼，结果他得奖了，但是呢，记者没有一个。赛后，这不是赛后，这个典礼之后没有一个采访他，全扑向了某些，啊，所谓当时的流量的明星，他就感觉到很伤心。然后，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当时的这个评论家呀、音乐人，就各种批评他说，啊，吐字不清楚啊，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就没有啊符合当时的某一个审美， 嗯， 啊，但是他却坚持了下来，一直写自己这样的风格，逐渐啊被大众所接受， 嗯。很多这个内行人就评价音乐圈的人评价周杰伦说他开启了一个什么风潮呢，就是以第一人称来写词儿的这么一个风潮，那个时候很多圈内人是觉得这词儿不是这么写的呀，啊，曲也不是这么做的呀，你这有违常伦，不能不是这么干的，但是慢慢的发现市场非常的能接受他这个风格，而且歌迷也越来越多了，我记得可能是我们上初一的那个时候吧，周杰伦一下横空出世，然后一火就火到了现在。 对，周杰伦应该是04、05年是最火的，我记得。 前阵子他不是还这 发自己的个人动态嘛，说哎，我在作曲，做马上要出新歌，我是一首一首的给你们出啊，还是我一下给你们带来个大惊喜？ 确实厉害。周杰伦就是很多人喜欢他这个音乐的这个能力啊。你看我们讲说一个歌手，你要说他非常厉害，比如说有十首传唱度非常高的这个歌曲，就会说这个歌手已经在乐坛有很强的地位了，十首很传唱。 是， 但是周杰伦大家数一数，我觉得50首都盖不住。 俏这位朋友还说周杰伦的歌反正我听不明白，哈哈哈哈。是，但是你越是听不明白吧，你还越能跟着唱， 也不至于听不明白。 后来是越唱越明白了，他现在这些歌你还能听到一些儿化音呢。 而且他的歌我觉得您去仔细听听不至于听不明白，而且他的这个rap 的歌呀其实唱得很清楚的，再加上他有很多中国风的歌曲，引领了一个中国风的这个潮流，在几年之前啊，包括这个歌词啊写的都是相当的唯美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歌词这个虽然不像是诗句啊那么的这个极端的精致，但是啊他跟其他的这个歌词一比啊，这个人比人，货比货，这一下就比出来高低上下了。 是的，5656这位朋友也给我们问好啊，也欢迎您的到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您的偶像，说一说影响您的偶像都有谁呢？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继续来和我们进行聊天。 我的人有危险，一再重演一卷我不抽的烟，一份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哈，怎么该怎么该？ 我打开任督二脉， 怎么该怎么该？怎么该怎么该？ 已被我一脚踢开。 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习武之人切记，是谁在练太极？啊，而且我找了一段周杰伦对自己的一个评价，就是很多人说你是不是一个偶像啊，周杰伦他还真认为他不是偶像啊。他说偶像要长得比较好看，但是我并不算英俊啊，所以我也不指望别人因为相貌而注意到我，到最后人家会注意到你音乐的本质，如果从音乐本质出发，那就不可以被称作偶像啊，不太会吸引到人。当初他是这样想过的，所以才这样一路的走下去。他说我不是傀儡，不会唱片公司说什么就去做什么啊，所以这个是有人格的魅力的啊。当然提到这个长相，我觉得周杰伦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好像有点土，但后来你别说，他经过健身等等的啊，男生一健身他这个肌肉啊也出来了啊，整体这个线条感也出来之后，就长得好像比之前好看了一些。 对，后来结完婚现在又没法看了 啊，对，因为他可能也是身体上有这个脊柱的这个疾病， 又复肥了。 对，他因为他吃一些药，这是因为啊它有这个激素的这个作用，所以是可能稍微这个体重比以前胖了一些的啊。 开茶这位朋友说，还是听不太懂哈。我们那个年代是张国荣的广东话歌 啊，是，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喜欢听的歌，包括看的电影，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我觉得找他们之间的共通点。你比如说我所喜欢的刚第一时段的迈克尔杰克逊还有这个周杰伦啊，他们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是对艺术这样的一种执着，其实都是值得我们普通人去学习的。 你刚刚说的这个共同点，确实无论是开茶这位朋友提到的张国荣哈，还是刚刚康乐一直在介绍的周杰伦啊，还有刚刚他介绍的这个迈克尔杰克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德艺双馨。 当然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一个观点啊，雪一直下他说了，他觉得影迷对于偶像的追随应该是有限度的，不能过于的极端啊，他说这样的双方可能都是有压力的，是一个很不明智的选择。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就不论是追星还是追捧偶像都要适度，要理性。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据了解，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王富玉作出逮捕决定，该案目前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除此之外，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蒙永山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也移送到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蒙永山作出逮捕决定，该案目前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今年的8月16号，蒙永山被双开。 8月19号晚上到20号的凌晨，陕西蓝田遭遇了暴雨的侵袭。以通信公司蓝田维护站3名工作人员在抢修通信线路的路途当中失去了联络。目前救援人员正在现场分批次进入受灾区域进行搜救的工作。截止到现在，失踪的3名工作人员仍然没有相关的消息。 目前美国呢，在全球拥有超过200个生物实验室，其中多个秘密实验室从事着危险病原体的研究。2006年到2013年，美国各地实验室通报了1500多起与病原体有关的事故，而这些事故呢，包括美国实验室感染致命病毒小白鼠失踪，注射实验疫苗的牛被屠宰贩卖，甚至被送上餐桌等等。这些事故呢，极有可能导致直接接触者被致命病毒感染，病毒呢，再经由个体传播到社区，形成流行病疫情。 而据报道，塔利班宣布特赦阿富汗总统加尼，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返回阿富汗。塔利班高层领导人哈利勒·拉赫曼·卡巴尼是表示，我们原谅我们国家的所有人，从反对我们的将军到普通人。 消息部分呢，我们继续再把目光转向体育赛场。据报道，中国女排确定退出2021年女排亚锦赛。本届女排亚锦赛呢，将于8月29号到9月4号在菲律宾举行。前2名直接获得明年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那除了亚锦赛之外呢，中国女排还可以从世锦赛资格赛当中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还有，据了解，马宁、傅明、张雷、曹毅、施翔等5名中国裁判将会和国足同一天，也就是26号启程前往西亚参加12强赛的执法工作。那么，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显示，马宁将会是主裁，曹毅、施翔、张雷将会执法伊拉克对伊朗的焦点比赛。另外，中国裁判团队呢还将执法首轮阿联酋和黎巴嫩的比赛。 今天凌晨，西班牙乙级联赛的拉斯帕尔马斯俱乐部官方宣布，球队的功勋外援比埃拉回归，新合同为期4年。此番回归，拉斯帕尔马斯对即将年满32岁的比埃拉来说，签约4年几乎是一份终老合同。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比埃拉第4次为家乡球队拉斯帕尔马斯来效力。此前，在2019赛季的后半段，比埃拉受伤之后被国安暂时撤下了报名，伤愈之后便回到了拉斯帕尔马斯效力过一段时间。昨天下午5点，中超北京国安队是官方宣布与比埃拉完成解约。 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篮球。今天浙江广厦男篮通过官方公众平台宣布正式和胡金秋完成续约。在孙铭徽之后呢，胡金秋也已经确定以顶薪续约浙江广厦俱乐部。那现在广厦3少只等赵岩昊了，如果他也能够成功续约，那么浙江队呢就将用3个顶薪名额把已经成为球队支柱的3少阵容保留下来。那如果下个赛季 CBA 采用全华班政策的话，那么浙江广厦的阵容就非常有竞争力了。 而近日，辽宁男篮的主力后卫郭艾伦已经伤愈归队，开始跟随辽宁男篮备战下个月进行的全运赛会的这个决赛阶段的相关比赛。当然今天艺人周杰伦也是晒出了自己与林书豪的合影，并写道，大家一起来祝福这位大男孩林书豪生日快乐。说的是昨天啊，林书豪33岁的生日。目前林书豪因为感染新冠正在上海进行着康复，新赛季如果允许外援参赛的话，他会代表首钢队来征战 CBA 的新赛季。而林书豪和周杰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林书豪甚至还参演过周杰伦歌曲当中的 MV。 8月7号到15号，2021年北京自行车联赛线上挑战赛举行。在历时9天的活动当中呢，共有全国的10000多名骑行爱好者参加，相约在云端，共同享受骑行的快乐。这次的线上挑战赛分为个人体验组和个人挑战组，还增设了累计最长里程和累计爬升高度2项挑战。所有参与者累计骑行近20万公里，共减少碳排放量大约48.5吨。 北京市自行车联赛多年以来呢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的品牌赛事，今年的赛事采用的是互联网加骑行的模式，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既克服了疫情期间不能聚集的短板，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骑行爱好者的参与比赛挑战自我的需求，也让自行车联赛焕发新机。 好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说说科比 YYDS， 也说说您心目当中影响过自己的偶像都是谁吧。这边还有人提到的是迈克尔杰克逊，说 Michael 的这个慢歌都是非常好听啊。第一时段给大家放了的是 Heal the World，还有一首也想给大家再回放回放，就是 Earth Song 啊，地球之歌，这个深深的寓意啊，对于地球的和平、地球的环保等等的，在30年之前吧，大概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超前的这样的一种预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 哎呀，这歌听的 荡气回肠啊， 鸡皮疙瘩直起来了。 哎，很多人也都是通过这首歌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个互动的大门哈，源源不断的就在跟我们聊，说今天这个话题也聊一聊自己心目当中的偶像。 是这边再给大家说一个关于偶像的事儿啊。其实迈克尔·杰克逊包括周杰伦在我看来都是很正面的形象，这个偶像。 哦，那还有侧面形象的偶像？ 负面的我们就不说了啊，那个偶是呕吐的偶，那些我们就不说了。说真正的偶像的正面的例子应当是什么呢？从偶像的身上汲取某种力量，并且在自己的领域去努力取得一定的成果啊。这边就有一个例子，是浙大的学生追星啊，追的是谁？林俊杰啊，这个也是形象比较好的一位歌星了。 哦，最近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哟。 是吗？ 你先聊，你先 聊。这个是浙大的第二附属医院眼科的这个研二的学生啊，他在这个科学引文的索引当中就致谢了，部分致谢了歌手林俊杰。当时他是感谢这样偶像的方式，被网友称作是追星的正面的例子。他说粉丝对偶像的一个最高级的表达是什么？不是说在偶像的微博底下写啊我怎么爱你呀什么什么的，而是通过你所喜欢的这个偶像，你不断的向前边去迈进啊，在偶像的身上汲取力量，然后在自己的领域当中所谓的做到最好。 我记得康乐之前还给我普及过，说这个林俊杰的歌啊特别的难唱，这都 key 特别高。 对对对，所以想去唱好他的歌还真挺不容易的哈。 是，哎，你说的那个最近的什么什么的事儿，我看到了相关的辟谣了，人家， 哦， 已经辟谣了，早就。对。 风中的旅行也说刚打开 app。都是迈克尔·杰克逊的歌。你们俩今天唱吗？这难度提升了啊！我们俩今天就是安静听歌的小粉丝。 对，我们刚才简单的唱了两句这个周杰伦的《双截棍》，其实都已经挺难的了，咱别说唱这个迈克尔·杰克逊的歌了，那更难了。 还有李大本是说，哎呦，偶像，迈克尔·杰克逊不错呀，还有这个乔丹，我都挺喜欢的。 是，这边还有小小强，他说了，天天看热搜什么的，我也看热搜，我这做节目天天都看热搜，都得看热搜， 各大热搜榜我们都得看。 对，人那个辟谣了已经，而且这个也没有什么官方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个事儿应该就是不靠谱的事儿，我理解到。 希望吧，反正不太会空穴来风吧。那当然了，就是哪说哪了哈，这个我们就静候之后的有什么后续的瓜，我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秋天到来的时候也来啃一啃秋天的瓜。 这边还有朋友提到的是三口之家说了，改版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到电台其他的广播客串一下啊？这我没那时间啊，关键 去不去，对，我们这屋还忙不过来呢。 是啊，我们这屋忙活这一摊子事儿，现在还感觉到有点这个手忙脚乱的。当然未来会给大家来增加各种各样的项目。 哎，他又问了一句说，我不常来哈，金哥有视频直播吗？有的有的，我们的视频呢是在微博这边，您打开微博搜索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时候的状态啦。 没错，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大家可以实时的来关注夏萌和康乐的节目，而且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谓的未来给大家增加各种各样的全新的项目，有一个项目是我在思考当中的。 K 歌吗？ 不是 K 歌，其实早已经实现了。 不是，我说就是互动 K 歌那种。 互动那个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难，而且其他台好像都已经有过了。 对。 我想了一个大招， 说说， 就是还不能说。 哎呀， 就等某一天吧，突然出来这个大招，就其他台都没有，所有台都没有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这边突然如果弄成了。大家我觉得会非常的开心的。 但现在不能说哈， 不能说，这是 大家看看康乐 商业秘密啊。是，好，这边猫小钻风说啊，让我们俩弄成综艺了啊，不止聊体育，也聊世界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四时段继续来聊啊。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 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晚上6: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呢，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话题呢就聊一个，我们说一说偶像。从科比聊起，我们也聊一聊影响过我们自身的偶像都有谁呢？ 是，刚才聊到了迈克尔·杰克逊，聊到了乔丹，也聊到了周杰伦。啊，都分享了他们各自的这个作品。那这一时段我又想起了一位偶像级别的人物啊，这个就是天王刘德华呀。 对对对，刘德华，我相信这个喜欢刘德华、喜欢刘天王的人年龄跨度还挺大的，就是可能小到这个十几二十岁，大的也有这个40-50往上的， 对， 都有他的这个粉丝。 而且前一段刘德华在某音开了这个个人的账号，也上了热搜了。啊，当时涨粉太快了。 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吧，没见过天王有啥负面的消息， 基本没有负面的。 对，而且这个每到有一些，比如说大灾大难的时候吧，他还会以个人的名义出来做一些慈善，这就能对社会、对一些年轻人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了。 是，所谓的他应该算是娱乐圈当中的一个榜样般的人物了 啊，或者说号称清流般的人物了。我一会那会儿以前听咱们台一个老同事介绍过他，说以前有人采访过他嘛，说刘天王特别自律，自律到什么程度呢？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肉了，他一直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而且就是你这肉甭管做的有多美味可口，色香味俱全，他都不会去尝一口的，常年保持一个特别低的体脂。另外就是常年保持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经常有一些这个文艺演出啊，或者有一些这个工作要去做，如何保证呢？但在他看来哈，早睡早起，保证一个自己的正常的作息，才是完成更好的完成工作的一个前提。 当然刘德华呢，他这个从艺的道路啊，应该是十几岁，17岁左右吧，就开始从事这个演艺事业了。 不是有首歌就是叫17岁吗？就是唱他从小到大的这么一段演艺圈的经历。 对，当时应该是去了无线的这个影视培训班，上了培训班之后了，然后很多的这个影星什么都是从那个培训班里边出来的。 现在看他那个时候样子好稚嫩啊，而且有点土气。 对，后来是我记得演了什么《鹿鼎记》啊，《神雕侠侣》，刘德华当年都演过这些剧目，然后一点点的，后来涉足在歌坛，在歌坛刘德华这个嗓音，就是很多这个模仿秀达人， 音是吗？ 模仿秀啊，都愿意模仿。 你会模仿吗？ 刘德华，爱你一万年， 说来就来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刘德华，这个如果说模仿的人你不会模仿刘德华啊，基本就属于你不会模仿的。 是这个叫什么超级模仿秀里边经常能够听到的，就是刘德华、张学友，各种各样的刘德华、张学友都来了。 对呀、啊。当然说刘德华呢，他对自己的这个定位啊，一直都是非常的清楚的、而是非常谦逊的一个人，真的，不只是外表光鲜亮丽，而且私底下，我有一些这个专门跑娱乐圈的这个同学什么的，有采访过，包括这个上节目啊、编导等等的，见过刘德华，说私底下真的是非常亲和的一个人，当然有一段话是刘德华这么说的，他说要是没有一个人能给我压力，我便不会进步。唱歌，他说张学友是我最大的劲敌，郭富城跳舞，我怎么跟他比呀、黎明那是偶像派，说我又是偶像派，那这怎么能够体现我自己的一个价值啊？所以说刘德华他是在不断的摸索这个过程当中，刚开始他在这个无线电视台是演电视剧的出来的，后来一点点演电影，然后涉足到歌坛，所以他的涉足的这个区域是越来越广的。你包括他演电影这事儿，好像很长一段时间都演不过梁朝伟，当年跟他同一时间进入到这个培训班的、梁朝伟各种拿这个影帝啊拿到手软，但是刘德华一直有一段时间拿不到，但后来、经过不断的努力，大家也是摆脱了以往对于刘德华的一种固有的印象，认为你就是一个奶油小生，你就长得好看啊，你就是偶像派啊，他也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实力派。 哎，你刚刚说这个演戏演不过梁朝伟，唱歌唱不过张学友，但是到现在我们看一看，每年这些电影院线上的片单当中啊，其实也不少有刘德华，无论是主演也好，或者他投资的这些电影，现在站在院线风口浪尖上的，就还有刘德华这么一号呢。 是啊，所以提到偶像，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他的这个持久力。他在这个业界的影响力啊，你不能说一段时间就评判，可能一段时间出一个什么事儿啊，这个偶像就是轰然倒塌了啊，他有很强的持久力，一直在这个行业当中感觉占据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啊，这样的人似乎更能成为一个优质的偶像， 这就是传说中的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吧。北京之巅，哎，你看我们一说刘德华他就跳出来了，说刘德华是我一生的偶像。看看， 是风中旅行，他也提到了刘德华那首歌曲叫《十七岁》，说歌词啊，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当然，这首歌是粤语的歌曲，我们也来听一听，就是刘德华年轻那一会儿的他的心路的历程吧。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声中渲染。 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冷冰。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哎呀，这边赵军说刘德华过时了。 你要这么用他的这个以他的年纪来算的话，还真是过时了 啊。可能赵军喜欢蔡徐坤。 赵军是吗？还有退役少校也说，哎呀，其实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像司徒雷登啊、马约翰啊等等的啊。不过好像他们的名气都没有现在这些艺人这么大 啊。当然都是在各个的行业领域当中去影响不同的人，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他们也是能够，为什么说艺术家格外受人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呢？啊，因为确实他这个影响力嘛，啊，就是通过艺术作品的传播力是更加的广，再加上这个传媒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传播，啊，所以这个也是没有，有很多这个人，各个行业之间有的时候我认为啊，退役少校他没有一个可比性。当然了，就是我认为各个行业的人，各个行业的这个偶像，他们所带来的共同点其实是一样的，都能够激励人不断的向前，而且能够激励所谓的这样的粉丝不断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这边也给大家介绍有一两个例子啊，有一位叫张嘉诚的朋友，五岁的时候因为一场意外失去了右胳膊，在一个培训班上他第一次接触篮球，然后就彻底的迷上了篮球啊，运球投篮等等的行云流水啊，面对更高更壮的对手的时候，他毫不退缩的说，要么努力要么放弃。而他的偶像是谁呢？就是中国男篮的主心骨易建联啊，他也是未来想要成为专业的篮球运动员。而在2020年6月20号 CBA 当时复赛的首个比赛日，这位张嘉诚当时就来到现场，站在跳球点将球高高一抛，实现了为他的偶像跳球这样的梦想。 哎，你刚刚说到这位朋友哈，我想起来，我就周末的时候我在逛超市的时候看见一个肢残的一个姑娘，特别的好看，她好像也是和一个记者在去做一个采访似的哈，我就特别八卦站旁边听了一会儿，就特别特别励志，特别感人。她就是说呢，她因为少了一条腿嘛，她是因为一场车祸少了一条腿，然后她就说呢，她现在的工作是模特。因为他特别喜欢一个著名的模特，叫刘雯吧 因为他特别喜欢这名模特，所以呢，就即便是自己在车祸之后少了一条腿，但是还是在这个榜样，在偶像的激励作用之下呢，他现在终于站在了这个自己梦想的舞台当中。 没错， 我就觉得是非常好的励志的一个故事。 对，这个就是真正的偶像和榜样。他们可以是不同职业，可以是不同种族，可以是不同肤色，但是他们拥有同样的一种精神，就是能够给我们传递一种正力量的这样的信念啊，能够让我们做到，虽然无法像偶像一样的优秀，但是由于偶像的存在，我要努力的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呀。 是。 这边还有提到刘德华的，好多人反驳赵军。EK 说了，刘德华称为天王，实至名归， 另外静好说了华仔那是不老的传说呀，还有麻中他说了，彭生麻中说了，刘德华的那首歌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百听不厌啊，是这么唱的，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让它天长地久，大概这个意思， 有小颤音听出来了， 有一点点哦。好，我们继续可以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跟夏萌康乐进行话题方面的讨论，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进入这个时段的资讯，我们一上来呢先来说一说骗子的事儿，真是太讨厌了哈。现在呢根据公安部网站的发布提示，疫情防控期间呢有不法分子趁虚而入，以流调的名义实施诈骗，不法分子呢发短信或者打电话自称是流调员，要求用户必须在3小时之内到某某地点进行核酸检测，否则将会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短信当中呢还附有一条链接，就是要求输入个人身份证、银行卡号、密码等等重要的信息，要么就说你已经感染新冠了啊，然后呢给你推销这种特效药。警方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推销产品或者要求流调对象付费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 记者从23号举行的2021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媒体通气会上获悉，目前共有143家国际国内的金融组织机构企业参加服贸会的金融专题展线上线下的展示活动。金融服务专题的这个展览国际化率达到了41.2%。 那正好说到服贸会，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出行的小提示，为了配合服贸会的工作呢，从明天开始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 E 口 H 口 I 口呢将会陆续的采取封闭的措施，也是提前的提醒大家以免耽误大家的行程。23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机构在北京联合发布了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指出呢，数字化时代的中老年用户逐步成为短视频重度用户，头部平台出现了抢夺中老年用户的趋势，中老年在短视频端主要热衷新闻热点、健康养生以及生活服务类内容。 23号发布的2021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称，数字化变革促进了中国餐饮业新零售市场的发展。2020年中国在线外卖市场的规模为6646亿元，同比增长15%，且市场仍在不断下沉扩大。餐饮企业向电商零售进军的趋势明显。报告还认为，绿色化、数字化、新零售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将会成为餐饮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导向。 奇幻爱情电影《图兰朵魔咒缘起》发布先导预告以及人物海报，该片由郑晓龙执导，王小平编剧，关晓彤、斯普罗斯、胡军等主演。影片聚焦三色灼魔咒降世引发的宿命之谜和帝国纷争。 中国乒乓球协会23号表示，乒乓球队将会不组队参加9月28号到10月5号在卡塔尔举办的2021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国乒队员将在完成奥运归国的隔离之后，立刻投入到第14届全运会当中。 国奥委会主席巴赫今天已经抵达日本，受国际残奥委会的邀请，将会出席今天晚间的东京残奥会开幕式。 另外关于东京残奥会的事儿呢，有一组相关的数字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来自近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400名运动员将会在日本参加东京残奥会，12000名工作人员、官员和记者也将参加这次为期13天的盛会。与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一样，残奥会运动员也将每天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被禁止离开他们的住宿地或者是运动场馆。 本届残奥会有22个大项，从射箭到轮椅网球，有2个新的项目，就是跆拳道和羽毛球。对于539个小项中的每一个项目，他们都有一个复杂的分类系统，根据残疾对其表现的影响，将残奥会的运动员进行了分组。虽然大多数项目都类似于奥运会的项目，但是有2个项目例外，那就是门球和滚球。前者是为有视力障碍的运动员设计的团队运动，而后者呢，则是类似于滚球。 而 这次的残奥会有十种合格的损伤，这是围绕国际残奥委会承认的十种身体视力智力障碍而分类的，其中八种是身体的，另外如脑瘫或脊髓损伤等情况造成的肌肉力量受损或不自主的运动等等，都是属于身体上的。名单还有肌肉紧张、身材矮小、出生后部分或完全没有肢体，或因创伤或因疾病而造成的肢体损失。 再来看一看一个数字，叫做21个场馆。东京残奥会场馆包括从奥林匹克体育场到历史悠久的日本武道馆和最为先进的新场馆，如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大多数场馆呢都是位于首都和邻近地区，而自行车比赛将在静冈县富士山附近的两个场馆举行。一些奥运场馆将用于残奥会的不同项目，比如说有名体操中心，它将会举办硬地滚球运动。 当然，这一次的残奥会会吸引多少观众来关注呢？这是国际残奥委会的主席帕森斯最近一次采访时说，他相信通过广播电视覆盖将会有40多亿人来观摩这一次的残奥会。当然了，国际残奥委会也表示，在里约举行的2016年的残奥会上，累计是有41亿的观众来收看，比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的38亿观众是有所增长的。 同时呢，大约有5000枚金银铜残奥会奖牌是为本届残奥会而制作的，上面用盲文写着2020东京。和东京奥运会的奖牌一样，他们是由日本人捐赠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中提取的回收金属制成的。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来，中国人在每届残奥会上的金牌榜上都是名列前茅的。 好的，我们资讯部分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还是回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当中吧。这边看到了我是谁谁是我说了他很喜欢刘德华呀，但是他认为说刘德华那首笨小孩才是经典，据说是一遍过的，没有重录过。其实这个笨小孩好像唱的也是刘德华。 我以为唱的是他们仨年轻的时候呢。 那肯定有刘德华，我认为他有他自己的影子其中那个第一句大家可能都听过。对，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10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大概是这个意思。 天哪，刘德华本华，你就是华仔吧？ 不是，关键是刘德华这个嗓音太独特了，一般喜欢模仿的都能模仿个，不说10分的像吧，5、6分总是会有的。 也是更加说明他的受欢迎程度哈。来看一看这边大家怎么说的。还有赵军也说了，他这个歌呢，人还是受欢迎的，只是他那会儿唱的歌放现在呢听有点过时了。所以人现在不也没唱了吗？人现在主攻电影。 那您还是喜欢这个新的这个是吧？一些流量明星啊是吧？ 刚你说谁来着？ 坤坤呢？ 风中的旅行给康乐加了一个 title。北体刘德华， 哎呦， 你好， 谢谢，是啊，这边还有问晨晨啊，问我们全运会的记者派谁去了，应该是齐梁博、李维还有于伯川3位记者。 对，我是谁？谁是我？还说全运会我也会去呢。您是作为工作人员吗？他还说。科比坠机的时候我都哭了，看到他打球的录像我真觉得我青春死了。是，我记得那天打开手机推送，看到新闻推送说科比坐的直升机坠机了，当时一度怀疑是一条假消息。 我突然想起来的是迈克尔杰克逊当年那件事儿。2009年我印象很深，正好是这个特别热的一天，早上我就醒了，刷一下电脑看到的迈克尔杰克逊的消息，当时也是非常的震惊啊。好，这边还有朋友提到的就是偶像的力量啊，今天我们给您盘点了包括各行各业的偶像不只是什么影视明星还有歌星其实各行各业都有杰出的人士，我们只要看到他们的这样的身影，然后呢虽然可能达不到他们这样的一种境界或者能力，但是不断的朝着自己向前迈进的方向不断的这个勇攀高峰，我觉得这个就能够体现所谓榜样，所谓偶像的力量了。